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您将听到美在生命沈从文作品回顾系列节目。今天请欣赏沈从文的小说边城。文学主打新单元播出唐诗地图，为您解读崔颢的诗题潼关楼。 首先请继续欣赏沈从文的小说边城。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茶洞地方平水依山筑城，进山的一面城墙如一条长蛇沿山爬去，临水一面则在城外河边留出余地设码头，弯驳小小篷船，船下行时运桐油青盐染色的被子，上行则运棉花棉纱以及布匹杂货同海味儿。贯穿各个码头有一条河街，人家房子多一半着陆一半在水，因为余地有限，那些房子莫不设有吊脚楼。河中涨了春水，到水逐渐进阶后，河街上人家便各用长长的梯子，一端搭在屋檐口，一端搭在城墙上，人人皆骂着嚷着，带了包袱铺盖米缸从梯子上进城里去，水退时方要从城门口出城。某一年水若来得特别猛些，沿河吊脚楼必有一处两处为大水冲去，大家皆在城上头呆望，受损失的也同样呆望着，对于所受的损失仿佛无话可说。与在自然安排下眼见其他无可挽救的不幸来时相似，涨水时在城上还可望着骤然展宽的河面，流水浩浩汤汤，随同山水从上流浮沉而来的有房子、牛羊、大树，于是在水势较缓处税官趸船前面便常常有人架了小山板，一见河心浮沉而来的是一匹牲畜、一段小木或一口空船，船上有一个妇人或一个小孩哭喊的声音，便急急地把船桨去。在下游一些迎着了那个目的物，把它用长索系定，再向岸边桨去。这些诚实勇敢的人也爱利也仗义，如一般当地人相似，不拘救人救物，却同样在一种愉快冒险行为中做得十分敏捷勇敢，使人见及不能不为之喝彩。那条河水便是历史上知名的游水，新名字叫做白河。白河下游到沉舟与软水汇流后便略显浑浊，有出山泉水的意思，若溯流而上则三丈五丈的深潭皆清澈见底，深潭为白日所映照，河底小小白石子有花纹的玛瑙石子全看得明明白白，水中游鱼来去全如浮在空气里，两岸多高山，山中多可以造纸的细竹，常年做深翠颜色逼人眼目，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春天时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夏天则晾晒在日光下耀目的紫花布衣裤可以作为人家所在的旗帜，秋冬来时房屋在悬崖上的滨水的无不朗然入目，黄泥的墙、乌黑的瓦、 位置则永远那么妥帖，且与四周环境极其调和，使人迎面得到的印象实在非常愉快。一个对于诗歌图画稍有兴味的旅客，在这小河中蜷伏于一只小船上，做30天的旅行，必不至于感到厌烦。正因为处处有奇迹，自然的大胆处与精巧处，无一处不使人神往倾心。白河的源流从四川边境而来，从白河上行的小船，春水发时可以直达川蜀的秀山，但属于湖南境界的，则茶洞为最后一个水码头。这条河水的河面在茶洞时虽宽约半里，当秋季之际水落时，河床流水处还不到20丈，其余只是一滩青石。小船到此后既无从上行，故凡川东的进出口货物皆由这个地方落水起岸。出口货物具有脚夫用杉木扁担压在肩膊上挑抬而来，入口货物也莫不从这地方成束成担地用人力搬去。 长水码头的名叫顺顺，一个前清时便在营伍中混过日子来的人物，革命时在著名的陆军49标做个什么长，同样做什么长的有因革命成了伟人名人的，有杀头碎尸的，他却带少年喜事得来的脚痛风回到了家乡，把所积蓄的一点钱买了一条6桨白木船租给一个穷船主，带人装货在茶洞与陈州之间来往，气运好，半年之内船不坏事，于是他从所赚的钱上又讨了一个略有产业的白脸黑发小寡妇。数年后在这条河上他就有了大小4只船、一个铺子、2个儿子了。但这个大方洒脱的人事业虽十分顺手，却因欢喜交朋结友，慷慨而又能济人之急，便不能同贩油商人一样大大发作起来。自己既在梁子里混过日子，明白出门人的甘苦，理解失意人的心情，故凡因船只失事破产的船家、过路的退伍兵士、游学文墨人，凡到了这个地方闻名求助的，莫不尽力帮忙，一面从水上赚来钱，一面就这样洒脱散去。这人虽然脚上有点小毛病，还能求水，走路难得其平，为人却那么公正无私。水面上各事原本极其简单，一切皆为一个习惯所支配。谁个船碰了头，谁个船妨碍了别一个人、别一只船的利益，皆照例有习惯方法来解决。唯运用这种习惯规矩排条一切的，必须一个年高硕德的中心人物。某年秋天，那原来执事人死去了，顺顺做了这样一个代替者。那时他还只50岁，为人既明事明理、正直和平，又不爱财，故无人对他年龄怀疑。到如今，他的儿子大的已18岁，小的已16岁，两个年轻人皆结实如小公牛，能驾船、能求水、能走长路，凡从小乡城里出身的年轻人所能够做的事，他们无一不做，做去无一不精。年纪较长的如同他们爸爸一样豪放豁达，不拘长套小节，年幼的则气质近于那个白脸黑发的母亲，不爱说话，眼眉却秀拔出群，一望即知其为人聪明而又富于感情。两兄弟近年已长大，必须在各种生活上来训练他们，做父亲的就轮流派遣两个小孩子各处旅行，向下行船时多随了自己的船只充伙计，甘苦与人相共，荡桨时选最重的一把，背纤时拉头纤、2纤，吃的是干鱼、辣子、臭酸菜，睡的是硬邦邦的船板，向上行从汉路走去，则跟了川东客货过秀山、龙潭、酉阳做生意，不论寒暑雨雪，必穿了草鞋按站赶路，且配了短刀，遇不得已必须动手，便豁得把刀抽去，站到空过出去，等候对面的一个，接着就同这个人用肉搏来解决。帮里的风气即为对付仇敌必须用刀，连接朋友也必须用刀，故需要刀时，他们也就从不让他失去那点机会。学贸易、学应酬、学习到一个新地方去生活， 且学习用刀保护身体同名誉。教育的目的似乎在使两个孩子学得做人的勇气与义气。一分教育的结果弄得两个人皆结实如老虎，却又和气亲人，不骄惰，不浮华，不以势凌人。故父子三人在察洞边境上为人所提及时，人人对这个名姓无不加一种尊敬。做父亲的当两个儿子很小时就明白，大儿子一切与自己相似，便稍稍见得溺爱第二个儿子。由于这点不自觉的私心，他把长子取名天宝，次子取名挪送，意思是天保佑的在人世上或不免有局语处。至于挪神所送来的，照当地习气，人便不能稍加轻视了。挪送美丽得很，茶洞传家人捉鱼赞扬这种美丽，只知道为他取出一个魂名为月云。虽无什么人亲眼见到过月云，一般的印象却从戏台上小生月云得来一个相近的神气。 好了，沈从文的小说《边城》我们就欣赏到这里。小说叙述的是湘西小镇一对相依为命的祖孙平凡宁静的人生，以及这份平凡宁静中难以抹去的寂寞和淡淡的凄凉。全篇以翠翠的爱情悲剧作为线索，表现了湘西地方的风情美和人性美，表达了作者对童年故乡的赞美和眷恋之情。虽然只欣赏了个开头，但是那种美感我们是从小说刚一落笔就有感受的。好，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清单元播出唐诗地图，为您解读崔颢的诗《题潼关楼》。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田阳。今天我想为您带来唐代诗人崔颢所作的《题潼关楼》。客行逢雨季，歇马上金楼。山势雄三府，关门恶九州。川从陕路去，河绕化阴流。向晚登临处，风烟万里愁。崔颢是盛唐时期著名的诗人，他最有名的作品自然要数那首《黄鹤楼》。尽管同样是饱含忧愁，但本诗中的忧愁更加广远，加上诗中对雄伟山川的赞叹，让人们看到了崔颢的诗歌中凝重深沉的风格。诗歌的起首处交代了诗人登临关楼和创作本诗的偶然性。我骑马赶路经过潼关，恰好赶上雨过天晴，于是我停住脚步登上雄伟的潼关关楼。放眼望去，雄伟的山川拱卫着京都的安全，坚固的城楼守卫着天下的太平。雄关以外，黄河之水气势磅礴，环绕化阴奔流而去。登高眺望如此美景，不觉间夜幕已经降临。江山如此恢宏，却让我感到无限忧愁。潼关位于今天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以北， 古时候这里南靠华山，北控黄河，中间仅有一条羊肠小道可以通行，故而称为了天下雄关。从潼关向东不远，在今天河南省灵宝市以西，便是另一座天下雄关，函谷关。两座险关相连，成为了控制陕西与中原交通的屏障。古人甚至有潼关一失则天下亡的说法。进入唐代以后，因为黄河水位下降，河岸上逐渐出现大路可以通行，唐王朝便在沿河的大路上重建关城，以充当拱卫京师的屏障。安史之乱时期，正是因为叛军攻克了潼关，才导致唐玄宗不得不舍弃首都，仓皇退入蜀中避难。至明清时期，朝廷扩建了原先的潼关关楼，并与潼关县城连为一体。潼关作为军事要塞的功能，则得以保留了下来。上世纪50年代末，因为修建三门峡水库，政府将原来的潼关县城进行迁移，搬到了如今潼关县的所在地。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在水库竣工之后，大水并没有淹没原有的潼关老城。这座保留下来的老城便是今天的明潼关城遗址。作为明清以来潼关城的遗存，城里的主要街道仍保留了当年建立时的模样，城中留存有大量明清时期的古建筑，雕梁画栋，飞檐叠嶂，构筑精美。来到此地的人们依稀还能感受到潼关当年作为交通要塞的繁华与兴盛。除此之外，距离这一带不远便是著名的仰韶文化遗址。1921年，在中国政府的许可下，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和中国考古学家袁富礼一道对这里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出大量珍贵的陶器，并确认这里为中国黄河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如今在距离黄河不远处，人们重建了一座潼关城，其雄伟程度不逊色于潼关的古城。两者相比较，更能使人们感受到诗人崔颢笔下那种雄关漫道的气势与江山的恢宏壮观。客行逢雨季，歇马上金楼，山势雄三府，关门恶九州。川从陕路去，河绕化阴流。向晚登临处，风烟万里愁。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程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的精彩节目。 聆听人物生活轨迹的飞扬与落寞，感受人物心灵世界的丰富多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人物空间》。世界有无限可能，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各种精彩，我们不能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人物空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成王败寇，